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6月1号，这天刚好是杨威利意外死亡之后整整1年的日子。虽然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巧合，但是对两军的首脑们而言，可能就会引起他们的感慨。过了午夜0点，在麦克林的判断之下，把敏达跟妙拉叫到了伯伦希尔。 异变性巨症胶原病。所谓异变，具体上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明一下，医生？ 这个嘛，这的确是胶原病的一种，没有错了，但是是罕见的怪病。 我们现在也只知道它的症状会借由反复的发烧消耗体力，连病名都是假设出来的而已，所以治疗法当然也没有办法确定了。 连治疗法都不知道，该不会是不治之症吧？我们也不知道，今后还必须要继续的研究才可以。 还要继续研究？ 妙拉，不要这样， 不要责备医生们。朕也不是一个模范的患者，对于医生们来说，大概也相当的头痛吧。如果靠医生一定会得救的话，那就没有病死的人了。朕原本就不期待医生们，不要责备他们。那么，医生。朕大概能够活多久的时间？对这个也不知道吗？原来我不是战死的，是病死的。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生与死。 报告。敌军的动态显得有些奇怪，属下认为他们想往伊谢伦方向逃走，请问该如何对应呢？ 哎，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他们想回去就让他们回去，我们不，比登费好像还打得不过瘾的样子，让比登费去追他们，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个家伙会欲求不满的。 太好了，排好舰列，朝着逆时钟的方向前进，截断敌军的归路，快啊！ 难道说皇帝果真病危了？帝国军有那么多名将，他们的反应却无法超越我的预测范围，这就表示他们处于一种相当不寻常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这是个好机会啊，走吧。 这里拜托你了。 没问题。 刚好1年前失去了杨指挥官，而在1年后的现在，皇帝莱因哈特病倒了，宇宙将会失去多少的光辉灿烂呢？不，说不定这样子反而比较好。需要英雄或天才的动乱时代已经过去了，注重调整与协力还有秩序的安定时代即将来临了。杨指挥官曾经说过，凡人的众志胜过一个天才，皇帝莱因哈特也这么说过，所谓和平就是不把无能当作恶德的幸福时代，说不定这样比较好。但是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我一定要见到他才行，我一定要见到皇帝莱因哈特。 过了1点的时候，伊谢伦军看起来好像开始往走廊方面撤退，但是这是雅典波罗跟梅尔卡兹凝聚出来的拟态创意。为了阻止他们回去，忙着前进的不只是黑色枪骑兵舰队，连带的帝国军的前卫舰队也急速前进，使得阵型突然大乱。 由于负责指挥前卫的米达在大本营动不了，司令官不在的影响也很大。 前方的敌军集团已排成拦阻的阵型展开了。 这是尤里安准备的无人舰队。 敌军数量很少，行动也很迟钝，一口气将他们突破。什么？ 1:40，黑色枪骑兵舰队被卷入无人舰队的自爆而陷入混乱，刚好让伊西伦军有机可乘。 糟糕，我也真是的，居然中了他们声东击西之计。 敌舰接近。 不行啊，照这样下去，伯伦希尔会有危险的，不能炮击。 可恶，真聪明啊。 他们攻进来了， 居然让敌军侵入了总旗舰。可恶的叛乱军，别让他们活着回去。 好， 笨蛋，这是旗舰内不准使用重型兵器。马特·厄法，去负责防御指挥的工作，快去。 是。 这个是怎么了？这是尤里安·米兹，杨威利的后继者。什么？好，我去应付他。 等一下，朕不允许你们两个人介入，就这样放着别管吧。 请恕属下直言，陛下，敌军入侵的目的很明显的是针对陛下您，这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缪拉指挥官已经认出伊谢伦的司令官也一块来了，这样怎么可以放着不管呢？ 既然他是一个自称继承了杨威利精神遗产的男人，就算智慧比不上先人，最起码在勇敢方面应该也是相当不凡的吧。杨威利的后继者叫什么名字？ 他叫做尤里安·米兹，陛下。 这个叫米兹的人能够排除朕的士兵的抵抗到达朕这儿来的话，至少也该认同他的勇敢，站在对等的地位接受他的要求也无妨。 陛下，可是这么一来…… 但是专制君主的慈悲，如果没有他的臣下的协助，就不能到达这个地步的话，就没有资格可以要求任何的东西了。这一切都要等他出现在朕的面前再说，知道吗？元帅，您看该怎么办呢？ 现在只有遵从陛下的意志了。 但是接下来的90分钟会流很多没有必要的血啊。 我看我们只能祈祷缪拉跟那些共和主义者快点来到陛下的面前，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尽管情况不寻常，总之如果他能见到陛下，那么或许这是最后的流血，说不定 也只能这样了。 皇帝说不定是希望那些共和主义的人们用流血来证明他们所追求东西的价值吧。果真如此，皇帝的魂魄真是炙热，即使对于敌人也不允许他们的价值观中途而废。 报告 元帅，尤里安·米兹也就算了，说不定其他的敌兵也会侵入这个地方的。那个时候， 皇帝拜托你了。 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挺身挡在前面守住皇帝的。 来了，好像是亲卫队。你应该说大驾光临才对啊，毕竟他们是皇帝陛下的亲卫队，对不对林子？ 应该说是装饰新无忧宫的人偶模型吧。 对 呀、 啊。 可是皇帝莱因哈特现在并不是住在新无忧宫啊。 哎呦，只是形式而已嘛。哎，你们这些新无忧宫的笨蛋，快点滚回宫殿去吧，去做舞会的警卫。你们所拿的枪啊，只是用来掀起贵妇人的裙子的装饰品罢了，快点回去做小丑吧。 这一群无礼的家伙竟然敢擅闯伯伦希尔，用炮击把他们毁了。 不行，开炮的话也会打中伯伦希尔的。 气死我了。好，既然这样，其他的可恶叛军就由我比登费来收拾他们。就算那些共和主义者夸是胜利从伯伦希尔出来了，到时候他们也没有家可回了。全舰听令，掉头突击，把他们全部给我解决掉。 两点十分，在黑色枪骑兵舰队狂热的进攻之下，伊谢伦军的态势一举崩溃了。负责担任帝国军左翼的艾森纳舰队比没有跟黑色枪骑兵舰队同调，但是艾森纳无言用手势所下的指令，说不定比比登费的手段更为辛辣。 全舰六点钟方向往九点钟方向做扇形展开，看到被黑色枪骑兵舰队追击的敌军逃开时便加以狙击。 要是勉强地进入战场形成了混乱，说不定反而会对伊谢伦军造成有利的局面。然而艾森纳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么一来就能让比登费尽情地发挥他的破坏力。 留在原地，让敌军的炮火集中过来，不要散开，全力进攻。 指挥官，在数量上没有办法继续维持防御线了。 没有办法，暂时退后。 敌军攻过来了。 指挥官，梅尔卡兹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 尤里安他们顺利的入侵布伦希尔了吗？ 他们好像成功入侵了，倒是，将军，快点准备逃脱。 他们成功了，那么我也就没什么好挂念的。 将军， 我是跟皇帝莱因哈特交战而死的，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你也就不要再把我叫回来了，说不定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机会 啊。请你原谅我，将军，我这么说好像反而给将军增添困扰了。 你别这么说，我这一辈子并没有活得这么悲哀啊，因为我能以豪气跟狂嘴与莱因哈特交战。你也吃了不少苦，从今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啊！ 威里巴特·尤西姆·梅尔卡兹享年63岁，他的军力足以跟莱因哈特和杨威利加起来再乘以2的年数匹敌。但是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在副官贝伦汉特·舒奈德的看护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梅尔卡兹将军，这样啊，你很担心吧，克罗希尔武长。 交给我们来防守，你去见皇帝吧，看是要跟他好好的谈，还是要用砍下他的脑袋以示敬意，都由你的判断来创造历史了。 什么？ 别把事情的轻重搞错了，尤里安。你的职责是去见皇帝，跟他进行对等的交涉谈判，而我们的职责是在建立起这样的环境。对于杨指挥官，我只有一个牢骚，一直想要对他发。去年，布鲁哈特拼了他的命保护杨指挥官，可是指挥官竟然还是没有逃掉。这件事情，尽管他是奇迹的羊，也太过分了。 我懂了。 伯布兰，马旭，你们跟尤里安一块儿去，三个人一块儿去，总会有一个人可以战斗的。 就是啊，这里可是蔷薇骑士的占领地啊，像你这种外部的人留在这里，会给我们造成困扰的， 对不对啊？ 对啊， 没错。 你们也听到了，蔷薇骑士联队是个排他性的集团，外人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吧。 切，真是没办法。 中将，那我们就待会儿见了，你一定要活着。 当然，我一定会活着，因为我这个不懂事的父亲还想在自己的女儿婚礼上大闹特闹一番呢。好了，你就快点去吧，没什么时间了。 那么我先走了，你保重。 真是厉害啊，先扣部中将。 哪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试一次看看。 我记得在敌境中挥动着战斧打仗，那还是两年前追赶罗塔尔元帅以来的事。 哼，那个时候要是多打三分钟，罗塔尔指挥官的脑袋就是我的了，那么我就可以在我的盾上把他那金眼妖童的珠子拿来当装饰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撤退！ 快点，快点， 撤退啊！哎呀！三！ 呀！虽然是敌人，不过是值得赞赏的人。话又说回来，我军也太泄气了。我看干脆让我来指挥营级， 元帅还是应该留在陛下的身边会比较好。 可是把防卫交给伯伦希尔的司令部是不行的。 这样吧，让我代表大本营到剑桥上去负责指挥，你看怎么样？ 那就拜托你了。 好的。艾米尔，朕要换上军服帮朕穿一下。 不行了，陛下，你现在还在发高烧，怎么可以随便起床呢？ 朕是堂堂银河帝国的皇帝，在会见客人的时候怎么可以服装不整呢？虽然他们是不请自来的客人。啊， 你就听从陛下的旨意吧，艾米尔，千万不可以浪费陛下宝贵的时间。 马逊，马逊， 人是没有办法违抗命运的。 罗伊修纳、德尔曼、哈尔巴尔，还有没有人无耻的还活着的？快点，有的话回答我。塞布林、克拉夫特、克罗尼卡。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我的名字干什么？你这个叛军！ 别这样，一个有办法让我华尔达新扣部受伤的家伙，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我是克鲁特·里格贝尔中士。 这样啊，为了褒奖你这么诚实，我露一手特技给你看。 恶魔，他是不死之身，妈！ 来吧，谁想背负这个名誉呢？就是得到被我华尔达先扣部这一辈子最后杀死的人的这个名誉。看来还债的时间到了。 尤里安，你赶快走！我来陪你玩。不要小看违反飞球规则的高手啊！你这个人体模型。 结果最后使用的颜料是红色。 这个角度不错，仰望着什么东西而死的话，这不是我的兴趣。华尔达先库布37岁，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言，我的墓碑上不要墓志铭，只有美女的眼泪才能安抚我的灵魂。哼，到现在还不晓得该怎么样来修辞，还是让文采雅典波罗来帮我代笔好。对了，那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罗莎琳·克罗歇尔，她说她要我叫她罗莎。 华尔达先扣部正确的死亡时间并不清楚，生于帝国贵族，幼年的时候亡命到同盟，两次尝到丧失祖国的滋味的这个男人，结束了他37年的波澜动荡的人生。 秒了指挥官， 元帅。 元帅，这么说，这个人就是敏达元帅了。那么这里是…… 让他自己站起来。这个人还没走到朕的面前呢。 要走过去，我不能让膝盖跪下来啊！ 民主共和主义者，不能对专制君主屈膝，绝对不能够对专制君主屈膝啊！我站着对你表示敬意，皇帝莱因哈特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做尤里安米兹，陛下。 那么，你今天到这儿来是要对朕提出什么提案是吗？ 如果陛下希望的话，和平与共存。如果您不答应的话， 不答应又怎么样？ 如果您不答应的话，至少我要让您知道，我不是为了单方面的服从而到这个地方来见您的。罗格兰王朝，当罗格兰王朝生病疲累衰微的时候，我有一个能够治好它必要的治疗法，我要把这个方法交给您，请您虚心的听我说。如果您能虚心的听我说，您一定能够理解的。杨维利对陛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期望？ 啊！大言不惭的小子，竟然说要交朕。到达朕的面前而气绝昏倒的人，这已经是第二个了。妙拉， 是， 叫医生来看他。医生对朕没有用，对他应该有用。还有米达，朕赦免这个小子的大言不惭，停止战斗吧。到现在还能够活下来的人，都有资格一直活到最后。 是，军医，军医，我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米达元帅，传达皇帝陛下的命令，全军立刻停止战斗。和平才是陛下的寓意，这是皇帝陛下的命令。立刻停止战斗，和平才是陛下的寓意。哎呀！ 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6月1号上午3点，两军终于停止交战了。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无数的牺牲之下，终于宣告停战了。为了今后的发展，皇帝莱因哈特跟尤里安展开了会谈，但是动乱并没有因此结束。鲁宾最后打出的一招是什么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暗淡黄金狮子旗。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